梦想变成现实。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我叫杨卫，我是北京铁路公安处北京西站派出所的民警。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每一名旅客都能够在北京西站顺利平安地回家。下面我为大家诵读汪国真先生的《热爱生命》。热爱生命，汪国真。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这个时段我们来关心一下旅游天气预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建新老师。郭老师中午好。 哎，你好主持人。 郭老师今天天气还是不错哈。那接下来也听听您对于最近这个出游的一些朋友们关心的天气的一些介绍。 就北京来说的话，今天这个天气是非常的不错，今天最高气温在24度左右，这个从气温来说的话就是不高不低。这个天气晴朗，大气透明度非常的好，白天给人的感觉呢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就是这个中午前后啊，太阳是很晒，紫外线很强，不要长时间的暴露在太阳底下吧，这是这个北京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把这个眼光转向这个世界天气，从世界范围内的天气来看的话，亚洲天气的这个重点呢有这么两个，一个就是孟加拉国和这个印度东北部的这个降雨，在持续了2周以后，终于看到了这个要停下来的这么一个希望。预计这种大范围的持续的强降水，随着这个盘踞在该地区的这个低层西南季风的这个减弱啊，这个降雨有可能在6号。这个告一段落。这个亚洲天气的第二个重点呢，就是东南亚一带这个雨水也是比较多的。其中这个曼谷啊、吉隆坡、这个马尼拉、河内，今天呢都是有中雨。另外的话，就是日本大部分地区呢，受一个低气压天气系统的影响呢，今明两天，大部分地区也都是降雨天气。去往上述地区的话，要注意防雨。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欧美这个天气。从欧洲来说的话，就是欧洲在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地区啊，这个降雨从昨天呢开始拉开了序幕，未来一周几乎都会沉浸在这个降雨之中，尤其是意大利的北部和巴尔干半岛西部和克罗地亚到这个阿尔巴尼亚这一带啊，这个雨势是最大的了，对旅游的影响比较大。与此完全不同的呢，就是这个中欧、西欧以及南欧大部分地区的是晴朗少雨。气温呢将这个稳步的回升，到下周三的前后，这个会达到本轮升温天气的一个鼎盛时期。 其中这个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德国、巴尔干半岛北部很多地方这个最高气温将上升到25度以上，有的甚至是能够接近30度。 嗯， 这个气温呢，就是这一带呢气温处于这个偏高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这个北美天气的重点来看的话，就是一个是这个周末，受冷空气的影响呢，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东部都会陆续的出现明显的这个降雨和降温天气。 嗯， 其中美国东北部地区下周一的晚上，最低气温甚至可能会达到个0度上下。 哦， 天气是比较冷的。 嗯， 另外一个就是说与东部地区完全相反的呢，是未来几天美国的西部和中部平原一带呢，是一派这个晴朗干燥的景象。 嗯， 气温呢也会逐步的攀升，到本周日，中部平原很多地方那个气温甚至会接近30度。这个美国整个来讲，这个天气就呈现出了一个冬冷西热的这么一个特点。 嗯， 是这样的。 嗯，好的，谢谢郭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旅游天气预报的介绍，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嗯，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头，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是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程。 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到了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到了周四的达人订阅号，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你好，我是张帆。今天的达人订阅号，我们把这个目光呢聚焦在刚才天气专家我们介绍的一个重点的慢慢变好天气的区域。 嗯， 其实一说到这个世界各地的天气情况，从春天到夏天啊，都是一个特别有波折的这种时候。 嗯， 老是有这个什么倒春寒呢、啊、老是有温度上不去啊，各种极端天气。 嗯， 我们说了这几周啊，好像从北美来看这个情况就不是非常理想啊。 是， 老是说，哎，我记得袁一刚回来转机的时候，就是说有些地方还挺冷的， 去的时候在达拉斯就下雨了， 对， 回来的时候洛杉矶也挺冷，好多人都感冒了。 对、嗯、但是一说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区域，就是欧洲，我很关心啊，因为欧洲的天气变化这个还是比较剧烈的。前一段时间我们还说有这个降温，各个地方的暴雨，哎，刚才老师这么一提示，说在西欧，在为这个中欧一带天气慢慢的回暖，甚至要达到25-26度的时候，这对于去欧洲旅行的人来讲真的是一个利好消息。 阳光明媚，温度又适宜，简直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让你觉得不去了、 嗯、简直就跟咱们今天的北京似的。 是。 那么今天我们达人订阅号为大家请来的这位达人呢，很长时间没有出现在节目当中了。 嗯哼， 我们说他是欧洲旅游达人也不为过哈。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来自荷兰旅游发展局的我们的杨宇。欢迎杨宇。 各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杨宇是好长时间没来了吧？ 好长时间了， 刚才一问 跟大家聊天了， 跟袁一都没见过面。 没碰上。 是， 对， 我今天是第一次见到美女主持人。 就缘分没到，今天到了。 是这样，他们俩人是这样跟大家介绍一下。杨宇呢说老在节目里听的袁一声音，袁一呢老听见张帆说杨宇。 对，你说这个，哎呀，今天终于是可以一解相思之愁。 今天终于是见着真人了。 啊、这个我叫一线牵嘛，我这。杨宇，刚才我说到欧洲旅游，这个欧洲旅游的部分呢，其实涵盖的概念比较大哈， 对， 区域比较大。我们说到这个，你的出处荷兰， 对、 啊，代表荷兰。那么荷兰呢，可能作为咱们知道西欧的发达国家，它跟刚才我们提到说什么南欧啊、 欧洲其他的一些部分，从这个天气情况来看，其实每年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对不对？ 非常不同，而且荷兰的天气是一年四季皆宜吧，这地方是一块风水宝地，用咱们话讲，因为那夏天的时候最热的时候，也就像差不多今天北京这样，也就25度左右，然后阳光明媚，艳阳高照，最热的时候。然后呢，到冬天的时候，因为它有大西洋暖流，所以又不是特别冷，所以基本上这地儿，我原来就觉得，哎呀，上帝怎么对这地儿有特殊的眷顾？ 难怪花长得好呢。 对呀、啊， 对 对， 花长得好，然后每年夏季的时候也是郁郁葱葱，这块地上基本上见不到一块不带绿色的土地，每一英寸可能都已经被绿色所覆盖了，这样一个环境特别的优美。 你说郁郁葱葱，玉字辈的荷兰它是大头的哈， 对， 玉 字辈的。鼻祖， 这个怎么样？那个花儿最近段时间开的可好？ 最近开的非常非常的艳丽啊，然后争奇斗艳，现在基本上已经到了最后谢幕的尾声阶段了。每年 那个花骨朵已经开始往外张了，是吗？ 对，那花瓣已经开始张开了。然后 这懂花的人， 再见了， 就 是 它最好看的时候应该是直着的，对吧？ 我的理解是收的花比较多啊，有经验。 您说的特别对，最壮的时候是这一根。杆儿， 对， 上面笔直的，特别亭亭玉立的感觉。 对， 现在基本上已经到了谢幕的阶段了，所以花瓣都是张开了，然后有的已经是恋恋不舍的落在了草地上，然后跟大家说再见，然后说的是来年再见。 其实 每年的三月中到五月中的时候，现在去的时候还能看见大片大片的，但基本上是尾声的阶段了。 也就是说，这个三月到五月份，可能有很多中国游客从咱们北京出发。已经去那儿感受过郁金香的魅力了， 没错。而且在这个季节，很多的游客去了以后的话，那个很多人的手机屏保就会变成郁金香花田，特别特别有震撼力。 这个刚才说了，来年再见啊，花在这个品种上，咱们已经翻过了新的一页。 对， 那 每年都会有新的品种，明年也有新品种。 对，其实、大家奔着荷兰去啊，一个是看花，还有更多的朋友呢，觉得荷兰值得留恋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对啊，郁金香过后肯定还有别的新的项目可以接棒嘛。 对，我记得当年这个咱们节目当中啊，这个有一位主持人雅欣，当年第一次去荷兰吧，赶上女王节。 对 啊，这个连线之后呢，我一直想，我说他带什么礼物回来，我这人就这么想啊。后来带了伦勃朗啊，带了这个当中的一个，就是美术馆里面带出来的一个小纪念品，这纪念品呢非常有意思，打开是一张地图，它的每一面都是一个名画。 对对，没错，像个魔方似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所以我一直是念念不忘，就是关于荷兰的这个种种，不管是从文化历史，从它的这个自然景观，好像正像是杨宇刚才所说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天爷就对那个地方特别的 特别眷顾，而且它历史上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巨匠， 对， 画坛巨匠在世界上都有很多的影响力，而且因为他们开创画派的， 对， 开创不同的这个时代先河，这个时候就讲到一句中国的老话了，就是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因为你看学美术，对啊，学美术得找地儿写生去，在荷兰随便推开窗户就可以写生。 对，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景色。就最著名的，现在大家知道最多的，也是现在非常热的，他很多的作品大家都已经用到各种各样的地方了，就是那梵高了。 哎， 对 对对对，其实你看这个时代不同，我小的时候呢，从课本上知道一些东西，看到那些画，那都是很模糊的，那种印象。但是现在。你说从元一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啊，这个大家可以走出国门是吧？你去实地感受， 对， 你面对着那个真迹的时候， 对，和真迹零距离接触，然后能看到那个笔触在那块的飞舞， 你们觉不觉得这样其实对孩子来讲，它真的是非常有利的条件， 是 吧？ 是，对。 你小时候我要是只看课本的话，我真的对很多东西我只是。字面我 对非常抽象，你没无法想象到底是什么样， 根本不知道是什么。 对，而且很多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潜移默化的影响要高过于直截了当的影响。 对， 所以潜移默化的这个时时刻刻，孩子都在吸取艺术的细胞、艺术的滋养。 而且一定要趁早，因为孩子的世界，他的审美比成年人的审美要高级很多。 对，他当时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对， 他脑袋里没有框框， 对， 所以他是先给他看了是美的东西，他就受美的熏陶了。 是， 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在荷兰都是不二之选。 所以原因要抓紧， 是吧？ 对， 必须赶紧 赶紧， 赶 紧 让孩子早一点接触。 据说小孩特别小的时候，他看到的世界是黑白的，然后马上的话，他会转入到彩色的世界。就在这个时候，赶紧让他看梵高作品。 哎呀，现在已经是彩色世界了，赶紧说一说咱们荷兰是不是现在亲子的出行特别的便利？ 没错，没错，没错，我们也是。应景吧，有今年我们推出了一个主题，就是带娃出行首选荷兰。 嗯， 嚯，这口号，别的地方不答应了。但是我们可以说说独特的地方，对不 对？ 对，独特的地方，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一个了，就是荷兰的画坛巨匠梵高。荷兰有两个地方收藏他的作品最多，然后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是在库勒穆勒美术馆，是在梵高国家森林当中。这个地方的话呢，不仅是看美术馆，也适合一孩子去，因为它是自然、人文与历史还有文化艺术无缝结合的地方，不会枯燥。 哦， 而且它有很多就是家长和孩子可以共同参与增进亲子感情的活动。 嗯， 比如说像它当中的那个库勒梅洛美术馆，它是收藏了100多幅梵高的作品，在这里边很多著名的画作，像夜幕下的咖啡馆。 嗯， 然后我就看到很多的时候做什么手机壳啊，做什么各种各样的装饰品，都用那幅画，因为它的色彩特别好看。 嗯， 然后是梵高的一个作品，然后在那块就有真迹在展出。 嗯， 所以你可以近距离的接触，而且前面没有围栏，没有玻璃，什么都没有，你就看到的是完全完全真的。我经常看到有一些个人坐在前边的那个凳子上，老站着也受不了啊，因为说明他看的时间太长了，就是定睛凝视。小朋友去了以后的话，受那个气氛和那个环境的熏陶渲染，就挪不开步，他自然而然就特别安静了。你再闹的孩子进去以后，他可能就那个注意力就被吸引过去以后，他的就凝神贯注的在那儿，你不知道他内心是怎么激荡的，但他一定是在给他有一定的熏陶。 嗯， 这个博物馆里面的话呢，还非常有故事，因为这个故事也能够励志啊。这个将来原来的时候，我们就是想说开玩笑讲，实际上也是一个真的故事。说你看看啊，到这儿以后不仅能欣赏到梵高的作品，还能学到投资理财的知识。这是为什么呢？ 这跟荷兰是确实特别特别紧密相连的一件事情。 紧密相连，荷兰人1700万，荷兰就有1700万个生意人。 为什么呀？ 因为是库勒穆勒美术馆，听他的名字啊，就有一定的故事了。因为库勒穆勒是一个家族的姓儿。这个家族呢，库勒穆勒夫人是一个艺术的狂热的热爱者。 嗯， 她当时就收藏很多梵高的作品，在梵高生前穷困潦倒的时候，梵高在生活当中，在生前只卖出过一幅作品啊。 嗯， 然后他呢，收藏了很多梵高的作品。 嗯， 梵高所谓的卖出作品，就是你把这画放在画廊里面，真有人过去，然后这个多少多少钱，不是那种像卖废纸似的， 嗯， 随便赠送你或者怎么样的， 嗯， 他几乎没花钱。 嗯， 他在收藏这么作品，别人说你这个收藏梵高的作品啊，1块钱都是扔。 对， 为什么你要收藏他呢？库勒穆勒说，我就看好他。 嗯， 然后就看好，现在它不值钱，它就一定是好作品。 嗯， 所以他就收藏了很多这样作品，100多幅啊。 嗯， 然后梵高去世以后，梵高是开创了印象画派啊，他是画派的鼻祖。 嗯， 所以现在你看，他把这些捐给了他自己的库勒穆勒基金会。 嗯， 然后建立了库勒穆勒美术馆。 嗯， 这库勒穆勒美术馆刚才提到的是梵高国家森林公园，现在叫梵高国家森林公园。 嗯， 它是怎么来的呢？是以前库勒穆勒家族的私人狩猎领地。 啊， 猎场。 对，当时人家虽然是已经非常富有的家族了，但他的收藏也不是说一掷千金，然后毫无， 嗯， 他就看好了作品本身。 对， 嗯， 然后他这种投资眼光也可以大家去想一想， 这应该成为经典案例了啊！ 绝对是经典案例， 这投资太厉害了， 太厉害 了，太有眼 光。而且现在就这个梵高森林5000多公顷的面积，然后他完全捐给了基金会，已经不是私人的了，是一个基金会了。 啊， 这基金会在运营和这个看管这块地。 嗯， 这块地方的话呢，还有出了美术馆，就是欧洲最大的室外雕塑园。 嗯， 掩映在大树。树影婆娑之间，全是现代当代的知名的雕塑家的作品。 嗯， 然后他的这个作品的方向、材质，让你大开脑洞，各种各样的东西。 嗯， 然后在里面徜徉也是一种非常非常享受的。它本身自然环境就很美，然后再加上这样养眼的艺术作品，所以你在里边走出来以后，你就觉得它是一种熏陶。 嗯， 而且这里边还有3000多辆免费自行车。荷兰 的自行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也是 它 的一个标志啊。荷兰1700多万人，2000多万辆自行车啊。 嗯， 上到刚会走，下到99%，没有不会骑自行车的，而且都是 有好几辆自行车。 现在这荷兰的自行车跟咱们所说的这个咱们现在共享单车这有一致的地方吗？它还是 他们会很专业吧骑的？ 不，它这个各种自行车都有。你说那种专业自行车的话有，就很多人喜欢就骑上公路车呀，然后组织自己的这个兴趣俱乐部啊，然后在运河边，然后在花田里，在树林里有专门的自行车道去骑行，每周末都能看到这样的兴趣俱乐部，就三五成群的唰就过去了，三五成群唰就过去了。然后还有就是跟我们这个共享单车特别相像的这种，也是比如说铁路公司运营的共享单车。 哦， 它是怎么呢？就是全都在火车站，就是他在坐火车、坐公交车、坐有轨电车、坐地铁都刷同一张卡。都是叫交通卡，无论你坐什么样的公共交通， 一张卡， 一张卡，全国通用。 嗯， 你要见了公共交通就上车就刷，下车就刷，就 OK。 嗯， 然后呢，自行车也是，见了他们这个在火车站，你下了火车，你要解决一公里距离的问题，然后他在火车站那就有铁路公司运营的共享单车。 单车， 然后你下了以后，啪一刷你就走了。然后骑上他的共享单车到哪儿去？因为他公共交通是一个体系嘛，你去肯定要回来，所以你还要把共享单车停在那儿，以后回来的时候你还骑回来，跟着火车站，然后你再坐火车，你又回家了。然后他的这个系统是完全是考虑到跟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太一样，但是解决的思路和这目标是一致的。他也是解决这个最后一公里， 对对 对，他的解决方式是这样的，值得大家体验的。 嗯， 而且他的这个自行车在这个看上以后就觉得这自行车太有。想骑它了，绝对 看好看是吗？颜值高， 颜值高，然后所有东西一看就特别有这个质感。 设计感， 有设计感。然后这本身自行车它的这个涂装啊，然后它的这个色彩啊，然后还有它的轮胎啊，甚至到轮毂都很有质感，很有设计感。 我一直以为 领导一切啊， 我一直以为荷兰单车就一种颜色。 不是啊， 橘色。 对，橙色。 你说一种颜色是在那个梵高国家森林里面只有一种颜色，就是白色的。 白色自行车。 只有白色自行车，而且白色自行车都是免费的。他给你规划好了在森林公园里边的骑行路线，可以路过以前库罗穆洛夫人和她丈夫在打猎的当中休息的那个湖和边上的这个城堡。然后现在里面是个咖啡座，然后你可以坐在城堡里面看他们当时狩猎的这个情景，然后狩完猎以后现在什么鹿的头啊挂在墙上的，然后还可以坐在城堡外面湖畔，然后去享受下午茶。 嗯， 那块阳光再怎么明媚也就25度，你也绝对不热。 对， 然后这样的话你可以在途中小憩，然后这样的话他还给你规划了很多亲子线路。亲子线路就是你骑上那个自行车以后怎么能跟孩子互动起来，有这个短途的，中间你可以有一些个小的兴趣点停下来，因为它地貌不一样，它国家森林公园啊，森林占大面积，但它还有像湖泊呀，像沙漠呀，像这种丘陵地带。 这实在是没有想到荷兰有这样的地形。 确实啊，这特别就是出人意料的地方。 我以为这个填海嘛，它也就是造出来一些， 但就是这个地方是原生态的。这个地方的话呢还是在5000多年来一直形成的这种原生态保护。而且这个地方水土也特别好，就是据说这儿的地下水打出来啊比瓶装矿泉水都干净。因为它经过了多少层是沙子 过滤 到了地下水。 还是物理的过滤。 还是物理的过滤，天然的过滤，还是纯绿色的。特别棒这一点。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小朋友学知识的一个小博物馆。特别小啊，就在游客中心广场边上。它这里边的话有很多的非常有特色的当地的纪念品，你可以去看，可以去买。然后有一个免费的地下通道博物馆，你从那儿下去以后，你就沿着它这个通道的墙壁是玻璃做的，你能看到下到地下不同深度地层以下是什么样的景象。 哦， 特别有意思。比如说蚯蚓是在什么地层活着的，然后比如说这个树扎根下去以后能扎到多深，然后一棵上面你看着树冠特别大的大树，它树根能够扎多深扎多远，方圆能占多大面积。 这个太棒了，你知道小朋友就是10万个为什么。 对， 就他问的那些问题大人回答不上， 你都没想过， 然后你直接带他去这儿看就行了。 就你直接在这儿找答案吧。 对，直接在这儿找答案。现在就倒过来了，不是小朋友问大人了，是大人给小朋友提问题了。 对对对， 你看到这个你记住什么了？ 终于 蚯蚓是活在哪儿啊？蚯蚓的这个离那个树根有多远啊？然后这你都能看得见的。而且它还有科学道理在里面。 这个真好， 特别好。 要是在咱们中国的这样的东西的话，你看 往下走啊，地下通道，哎，这是明朝是吧？再往下走，哎，这是宋朝， 这 再往下走， 这还得看得着 哪个朝代的那个瓷器啊？ 没错，没错，这个是多少年以前的 宫殿遗址啊？ 我以为在咱们这儿走下去，哎，这个5块钱一批，这个10块钱一批。 哦， 看咱们去的地方不太一样。 哎，你适合去 这个地方走到最深处是什么呢？是这个地核中心是岩浆。那岩浆当然是假的了， 对对对， 它 就 是 它是 告诉 你 示意你是什么样的结构，地壳、 这个， 然后里边还有一个科学原道理的地方。现在大家可能在这个我们在农村在推广，乡村在推广，像地源热泵啊，它就是在一个深度以下，在这个小博物馆里边，让你感受地下多少米以下是恒温的。 哦， 无论是表面上地表多少温度，无论冬夏，这个地方永远16度。 哦， 就是它有一个大的金属棒，然后让你可以触摸它，然后你也可以看到感觉那个温度，就是地下多少米以下是恒温的。 这高级社区应该先建在这里。 地热资源。 对，地热资源还有这个恒温资源，制冷什么之类的，全都是靠着这个自然的力量，完全没有任何的人为干预，而且不耗能。 对， 特别好。所以他这个整个下去以后，小朋友在这块能够学到很多的知识，而且你不用逼着他学， 纯粹的一个大自然的课堂，把小朋友放到这儿，他自然而然就吸收到很多的知识。 不知道各位听了以后是不是决定好了，我们下半时段一会儿回来还会跟大家继续分享来自荷兰的信息。 大家可以先去这个购票网站上看一下最近机票怎么样了。一会儿环球旅行家稍后继续回来。 曾经你是我最惊喜的变量，但是现在是我心里最深的遗憾。 你不会是舍不得那个人吧？ 想和你在一起，永远在一起。我对你的关心， 我在等你 找出朋友关系。 现在找 你。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更快去解释。 流水冲刷了时间，月光照亮了罪恶。万方编剧立陶宛拉姆尼库兹马奈特导演，孔维冯宪珍联袂主演话剧《新原野》，5月9日至12日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订票6655-0000。 加班时的你，应酬时的你，是否还记得上次陪伴家人是什么时候？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中智提示您，多陪伴家人，珍惜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资金需求代办，一站式服务，低费用，速度快。个人企业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等待，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机会一刻一刻的溜走。找资金，用中智，不等待。手续代办，费用低，速度快，一体化对接，一站式服务，告别资金苦恼。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 北京欢乐谷47甜品王国4月29日全新开放，10亿巨资打造14大甜蜜游乐，这是我们的甜蜜空间。我是彩虹姐姐，跟我一起开启甜蜜之旅吧。 长走10年，相约访山。5月5日，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北京基金小镇精彩开启，走起。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我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彦玲医生，一辈子离不开书，一天不读专业书就跟不上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发展。医生还需要读专业以外的书，扩展视野，丰富人文，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越能关爱和尊敬患者。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流入眼，我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出仙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的绿玉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的仪式，回忆光过半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程， 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说的哪儿呢？这个风车、奶酪、自行车了解一下。 橘色、橙色、郁金香也了解一下。当然，我们一直在说的是，这两年荷兰主推的一个口号哈，带娃出行首选荷兰。 嗯， 没错。 对， 我们今天请到的荷兰旅游发展局的杨宇正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带娃去荷兰。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杨宇刚才说到这个荷兰的亲子游有很多的项目是我们第一次了解到的， 是 啊，这个而且刚才杨宇跟我们补充说，很多刚才提到都是免费的啊， 没错， 那个进入那个地层那个。一步一步往下走、 那个，对，地下的那个地层博物馆就是免费， 免费 在梵高国家森林公园里面。 嗯 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在荷兰是很多吗？ 不太多，有这个国家就是叫做国家公园和国家森林公园还不 是一个概念，是不同的。 对、国家公园主要是一个保护区的概念， 嗯， 它是开放的，就里边有乡镇、有城镇、有小城市，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地貌。 嗯， 这个梵高国家森林公园呢，它不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它是这里面没有居民的。 嗯、 他完全就是从以前库伦穆勒夫人他家族的私人狩猎领地转化来的， 像一保护区。 像对对对对对对对，它实际上是对外开放，它是里边没有居民，没有什么的。自然保护区的话呢，它这个里边是生态环境得到保护，你不能从事不允许的产业和工作、但是你可以居住在里面，然后里面有城镇，有历史乡村，比如说像荷兰挺著名的那个羊角村， 它就在一个自然保护区里面。 哦， 这个自然保护区里面呢有这样的乡镇，但是那里边有很多严格的要求， 嗯， 什么东西不能干，什么东西可以干，非常明确。 嗯 嗯，所以这样的话呢，它也能够让它这个生态得以延续。 嗯，其实刚刚跟杨宇聊的这个荷兰的面积的时候，总觉得哎，其实不大的一个国家哈。 对， 在欧洲来说，我们知道国家的国土面积都不是那么的辽阔， 比较紧凑型的。 哎，但是呢，它好像这个有这么多的一些森林公园啊，或者说我们提到的一些博物馆啊，它坐落在这样的一个土地上，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连接。我们刚才提到说自行车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用它做一个载体， 没错， 来游荷兰。 是是是。 所以去荷兰不用租车，只要租自行车就可以了。 对，租自行车就可以了。因为荷兰有1000多条骑行线路， 哇， 都是已经编纂成册在案的， 嗯， 可以在手机里面下载，也可以买一本骑行地图，上面有自行车道的编号。 嗯， 它的自行车道和公路是采取不同的设计方案的，不是说自行车路要依附于公路，它是独立存在的， 单独的， 单独存在的，有自己的上下车道，然后所有的自行车道都是双向通行，然后所有的自行车道也有自己的交汇点，比如说有自己的自行车道用的环岛，然后它要和机动车道交汇的时候也有自己的专属部分，然后也都是物理隔离的，然后另外的话呢，每个自行车道也有自己的编号，像高速公路啊，然后这样都有自己的编号，像街巷，就城里的街巷有自己的这个街道名称啊，它所有的自行车道都有自己的编号。 自行车道也成了国道的概念， 也是也有这国道的概念。然后自行车道也有自己的指路牌系统，就这条自行车道，比如说一号自行车道，然后转到五号自行车道，然后你到这以后跟汽车看的指路牌是一样的，它是专门给自行车用的， 所以特别方便， 特别方便。你在走自行车道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机动车的，有很多地方的话你只能骑车过去，然后开车倒拒不了了。 这个一切的这样的规则其实值得参考， 没错， 值得研究， 没错。在荷兰，在现实中呢，现实状态下啊，自行车是拥有最高路权的。 哇！ 然后实际上按照这个法律要求来讲呢，是行人第一，自行车第二，汽车第三。按照这个路权顺序，也就是说，汽车的路权是最低的。 嗯， 等于说汽车见了谁都得让。 嗯， 然后自行车是要求见了行人要让， 嗯， 然后呢，行人是可以不让任何的交通工具的， 畅通无阻， 畅通无阻的。但实际当中的话，骑车人是最彪悍的。然后实际上，因为他有专属自行车道嘛， 然后他速度又快， 他速度又快，对，他这个专属自行车道，让你不要走上去，你走上去以后，人家就觉得你是违规了， 对， 因为你不应该走 侵占人家的车道， 侵占人家路权了， 对， 所以他这自行车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的话，都是最畅通无阻的一种绿色交通方式，又健身又健康又绿色又环保。 就是去荷兰你千万记住了，第一要想到的应该是租自行车。 对，租自行车， 别干别的了。 而且租自行车地儿比租汽车地儿多多了。 嗯， 那种护具什么的都会齐全是吧？ 荷兰不要求带护具。 哦，不用。 但是要求带灯。 带灯 、就是自行车要带灯，要把你自己明显的标志出来， 照亮， 让其他人不要撞到你、 嗯、 是这样的。因为带灯的话呢，因为荷兰所有的自行车、哎、法律要求它有后尾灯有前灯，然后要有摩电灯啊，或者 还有转向灯， 对， 双闪 就快了，就快到这个这些细致程度了。因为它现在很多都是用锂电池的那种灯了、不是以前那种摩电灯了、 对对。 然后有的时候你要车上没有灯，有些人就是为了酷嘛、然后就带一个灯在自己的背包上，挂一个灯在那闪着， 挂着、 在那个背包的双肩背也好、单肩背也好，它的那个背包 明显标志、 有专门那样的灯卡在背包带上， 对， 你开你有明显标志就可以、 对， 也不教条啊，不是说你必须在车的什么地方有灯、不教条，只要你有 灯就行， 在骑行过程当中、它是给别人有一个提示作用、就 OK、白天也需要的 啊， 就是像那现在 日间行车灯， 对对对，日间 越说越像了，这 所有的这个还能有这个自行车的 4S 店 啊， 自行车 4S 店不管是修车啊，它的所有的自行车店都是前店后厂。有一种方式到荷兰可以去买一个二手自行车， 嗯， 然后你就骑玩完了以后再卖了，你都不用花钱，相当于。 哎，买一辆这样的二手自行车大概得多少钱？平均花费得多少？ 平均1-200欧元就可以了。 哦，然后到时候临走之前还能卖了， 你还能卖个1-200，再给人家就完了。 再赚点啊， 对，就不见不亏，然后没弄好了，你还能赚点呢，150买的卖200回去之类的。 刚才我们在说自行车的这件事情的时候，让我想到我们一直在说带娃出行啊， 对， 那么如果是在荷兰亲子行的话，我不知道荷兰有没有什么规定，什么样的年龄我们可以自行车和这个成年人一起来骑行。 没有这方面的 具体的规定是吗？没 有 年龄限制吗？ 没有年龄限制，就多大孩子，只要你会骑自行车， 会骑 就 行， 就可以骑。 嗯、 但是啊，小孩有的小孩还不够骑车的年龄、啊 嗯， 他骑那种玩具式的这种自行车，他也没法跟着你骑行的情况下。 对、 嗯，荷兰有专门的带娃自行车。 那是什么样的？ 带娃自行车呢？荷兰人的带娃自行车， 过去的有 吗？你说前后那种、啊？ 我坐在我爸那个后面，我妹妹坐在前杠上。 你说的那个是有那个小孩座椅放在那个自行车大梁上和座子上的，这个是非常平常的了、 嗯。 然后呢，还有一种带娃自行车是在前把的前面有一个斗。 啊， 然后呢，它是这样的，后轱辘、车座，然后车把，然后是带娃的斗，然后再是前轱辘。 哦，带娃的斗在这个位置上。 对，带娃的斗的底盘也非常低啊。 啊， 带娃的斗和你的脚蹬的这个位置差不多是一样的高度。 啊、 然后呢，在它的这个斗前边是前轱辘。 哦，是这样的， 对，特别长， 分成几节了， 分成几节、哦、然后你在这把呢，有一个传动机构来控制前轮的转向。这娃呢，都放在这斗里头。这斗呢，上面还有盖儿。你要刮风下雨呢，把这个斗的盖儿一盖，这娃在里边是最好的欣赏风景的地方。 我怎么感觉是把超市那个购物车给推出来，然后组装一 点、哎？有点像，就那个整体形状有点像那个外形的造型，几何形状有点像超市那购物车，但是放在带娃自行车前边的。然后这基本上大家都是把娃搁里头，也把超市买的东西搁里头，一块儿就回家了。 回去 带娃， 东西都没了，娃都吃了。 这个是荷兰的特色，在很多地方的话还没有这自行车， 是啊， 所以大家的话也能上网上搜一搜这些图片啊。 我看上了这个斗的这个 婴儿车， 区域还挺大的， 特别大，而且基本上它这个斗是按照四个娃设计的，一个角坐一娃。 啊， 就怪不得他刚才说这自行车啊，它有那么多的设施设备，它有标准，它有还值钱哈、啊。 对， 是因为这车它就不是普通的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自行车。 对，它、这个就是娃自己不骑，你大人带着骑的。 对 对, 对。 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带娃的自行车是什么呢？但那娃的自行车没有前轱辘，只有后轱辘，还有车座、也没有把，就是这个大梁那根斜大梁是挂在大人骑自行车的那车后头 连起来的， 连起来的。然后这样的话呢，它有个轴能转，你大人。在前头骑，这娃就在车上坐着，也可以跟着蹬。 他也可以蹬两脚，累了也可以歇着。 对对对，他不用管转向。 双人自行车， 这个双人自行车中间不是断的， 对， 他这是断的， 断的。 他这断的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这娃自行车可以拿下来，然后直接就、你大人可以骑， 你可以单独， 你可以单独、 嗯。 还有一种带娃的自行车是什么呢？就是带娃那个斗。可能像我们这年龄的人都知道，以前就有那种三斗，就挂在那个大二八自行车边上那个，就侧斗的那种带娃的那个，然后这个。这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很流行的啊，娃坐在里面，然后家长上班给送幼儿园去了。这个在荷兰的话，它这个斗是存在的，是两个轱辘的，它不是说一个轱辘的，它是挂在这自行车的这个后轴上的。等于说你大人骑着后边拖一个小拖车小斗，然后挂在后轴上，然后呢小孩坐里面，然后这样的话呢上面你可以带着他走，然后这里边也有人是带着自己的装备。就长途骑行带着自己装备的， 带货 这个斗呢也是灵活的。有些这个斗的话呢是可以卸下来以后就当成汽车座椅的。 哦， 然后呢把这个娃从这个自行车后拿下来，夸往汽车后座上一弄一卡，就是汽车座椅 就成了一座了。 哎，然后这样的话呢，你就把这个自行车就背在汽车的后面，你就可以走了。所以这个大人带娃出行的选项是非常多的，喜欢自驾的朋友带着孩子出去的也可以选择这种。 这他们真是脑子想， 就是他这个自行车生活啊，已经融入到所有的这个细枝末节当中去了。 所以您刚刚说去荷兰可以有11条那骑行线路，可以串游整个荷兰的哈。 对， 您刚才还说咱们还有一点时间了，要把这个荷兰之最。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介绍几个荷兰之最。 好好好， 刚才荷兰之最，刚才想到了一个，从按照年代来排一下，比如说现在跟咱们西医商相关的发明在荷兰的东西吧，就世界上第一家商业银行荷兰银行诞生在荷兰，世界上第一家股份制的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诞生在荷兰，有了荷兰东印度公司16年不分红，然后所有的股东都不找这个董事会要钱去，为什么？因为荷兰人发明了股票交易所，所以就是说你的股票可以 交易了， 所以你这个钱不用指着分红，你可以赚这个股票升值、股份升值的这个溢价。 今天我们听起来很平常，那可是在那个年代， 可是在那个年代 他们发明出来， 没错啊。现在世界 的中心就是这个金融中心， 嗯， 应该在美国的纽约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对、啊对啊、华尔街、嗯、 华尔街什么的、 嗯、 这都跟荷兰有关系， 嗯， 因为现在纽约是译音啊、 嗯、 然后从这个文字上讲它叫 New York 是新约克的意思、 嗯、 以前它叫新阿姆斯特丹、嗯、 哦那是在英国人来之前、哦、 英国人来之前是荷兰人先把这地儿就给占了、 哦、对 荷兰人把这地儿给占了以后人土著不干啊、 嗯、 所以荷兰人就砌了堵墙然后作为防御的作用就是现在的华尔街 嗯， 华尔街的英文名字是 Wall Street 就是 墙街 就沿着那条墙建立起来的这几个大的金融交易市场、 嗯、 然后 Wall Street 是音译过来的 对对对对 实际上它你看它原文是墙街那个墙就是荷兰人当时盖了以后抵御当地的这个土著的 啊， 然后后来四百多年前然后荷兰人脑洞一开咱们要这块地方已经占了这么多年了土地也升值了、嗯、咱们也开收益了也开割韭菜了 生意 就把这点事儿就把这个地方卖给了英国人、 哎、 英国人就把它命名为新约克 对、哎、 所以现在翻译成中文叫纽 约、 嗯、 所以这都是荷兰人做的一些个贡献吧、 嗯、 在这上而且现在荷兰还是世界上第一大的填海造地的国家 对 就有很多的填海工程全是荷兰人干的、 嗯、 不仅是在荷兰啊荷兰就有四分之一的土地是与海夺来的 嗯 四分之一的土地位于海平面以下就是集水造田把水都排干了、 嗯、 原来都是沼泽然后变成了可利用的土地 对 然后荷兰人还在造地的每年还在造地有几个大的世界知名的工程啊就是荷兰人干的比如说像迪拜的棕榈岛 嗯 是荷兰人的技术填海 因为他们有经验 有经验有技术 对 对 对 荷兰的蓝海大堤据说啊是从月球上就是航天员能看到的人造建筑除了中国的万里长城以外就是这个了 啊我们经常听过这样的一些传闻哈就是能看到什么是能看到什么但是确定的有几个 对对对 是吧 对这也是传闻 啊 我也不敢确定我也没去过 咱没去过 我也没看过 没关系那个那边 但是确实非常震撼啊 今年不是那马斯克是吧他说了嘛、 啊、 今年载人就能上去了 啊让他验证一下、 啊、大家能上去了 对让他验证一下、 啊、 这确实是这造福于荷兰人 今天这么一听你就回过来想刚才我们说到荷兰的那些他弄什么博物馆啊 嗯 他弄一些自己的线路包括他把自行车那样的改造这真的就是一脉相承 一脉相承没错、 这个、 包括咱们刚刚讲的什么共享单车的概念这边说1965年就有第一辆共享概念自行车诞生在阿姆斯特丹 1965年我连共享两个字儿我都不知道 而且现在在荷兰的乌特勒支还能看到世界上第一条自行车道、嗯 啊、 世界上第一条自行车道在荷兰的乌特勒支 嗯 而且现在跟现在咱们的概念相吻合的一带一路啊、 嗯、 最西端欧亚以前叫欧亚大陆桥、 嗯、 从中国的连云港到了荷兰的鹿特丹 对到那个海边 对到那个到大西洋岸 对 从太平洋到大西洋荷兰的鹿特丹现在是欧洲第一大港 嗯 然后跟一带一路也是它的积极参与者 对吧 嗯 谢谢杨宇今天给我们又一次带来了荷兰的气息 信息量非常的丰富了、 嗯、 所以带娃出行首选荷兰是不是已经深深的根植在各位的心中了 前查好了吗 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为你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再次谢谢杨宇 谢谢、 嗯、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拜拜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3块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8.3块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这一瓶才8.3块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